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今日咧，我哋香港咧，成日都会讲啊，买楼啊，买楼啊，咁啊，好多人都觉得咧，买砖头咧，的确可以系一个好好嘅投资啦。咁但系咧，其实我哋如果睇翻成个香港嘅历史啊，买楼呢样嘢咧，其实都唔系话一种即系以前一直都有沿用落嚟嘅一种嘅方法嚟噶。以前咧，如果我哋话要一个人喺香港度搵一个住屋咧，即係原來都有經過好多嘅發展，跟住先至去到慢慢我哋今日講啊，不如我哋買樓置業啊，供樓，然後一個單位屬於自己。咁但係其實由幾時開始啊，慢慢去將呢一個概念去發展而嚟嘅咧？咁而今日咧，我哋會同大家喺個節目入面所講嘅咧，就會係睇下啊，喺之前我哋咁多集咧講過成個香港嘅一啲經濟啦、房屋嘅發展之後咧。去到五六十年代呢，其实开始去到另外一个时期啊，这个时期可能是已经过了一开始战后那一段个艰辛的时期啦，啊开始经济环境啊，又或者人的生活开始有啲转变啦。咁呢个时期究竟整个香港的环境是点呢？住屋嗰个方面又会唔会有啲嘅突破呢？咁啊，嚟緊呢个钟头呢，建筑二就同大家讨论下呢一方面啦。 其实我哋今集个焦点呢，就会集中喺嗰个私人楼嘅发展啦。因为之前我哋都讲咗好多集啦，咁就讲咗好多战后个房荒嘅问题，同埋政府呢点样去解决呢一个问题嘅。咁但係呢，喺私人嗰个市场里面呢，点样去应付嘅房荒呢个问题呢？私人发展喺战后呢个过程里面呢，其实就地产市场呢个发展系好大嘅转变嘅，即係比战前。咁但係呢，地产市场呢啲发展商呢，佢哋系买家嚟嘅。咁有买家当然有买家啦。咁所以我哋嘅另一方面的焦点就是说，其实买家是一些什么人，即是说香港的人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好像阿杰刚才一开场这样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我们不租楼了，我们要买楼呢？那这个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来的，你有买家有卖家，那就是有发展商去做了很多东西，去令到那个私人楼的发展是不同了，也都同样有一班新兴的买家，他们开始即是负担得起了，他们开始可以去成为一个买楼的人了。那我们今集就是主要上讲呢两样嘢嘅关系嘅。 喺咁嘅背景之下咧，其实战后香港嘅经济，其实之前都讲过一啲，咁我哋都有呢个重点喺今次可以讲。之前都有讲过韩战嘅即系影响啦。韩战嘅最大嘅影响就系因为贸易禁运啦，其中一个对于香港贸易嘅一个好大嘅打击。呢个系我哋成日经常见到嘅论述嚟，咁就系、是、即系香港人咁当时做咩好咧，或者香港人做乜好咧？咁你话喺五十年代咧，会见到一个好明显嘅大嘅方向，就系、是、随住好多移民嘅涌入咧，香港嘅制造业咧系好繁盛咁起步，然后兴起。我哋话一直由五十中期一直去到六十，一直所以咧，其实香港嘅制造业咧系不断咁样去发展，成为咗香港嘅主要嘅一个行业。而因为制造业咧，亦都带动翻本来嘅出口转口嘅贸易咧。因为咁而兴起，即系讲咩咧？就系话我哋话制造业又好，转口贸易都好啦。其实佢哋都系非常需要劳工嘅。咁劳工咧咩意思咧？就系、是、如果用工人嘅角度咧，就系呢啲嘅工人会累积技术啦，然后会因为咁而人工会上升啦，然后亦都累积咗一啲嘅财富啦。系一个稳定嘅就系环境，同埋相对比战前啊，相对非常之稳定嘅工作嘅状况，同埋累积嘅状况咧，其实咧总会有一啲嘅人咧喺香港咧系好成功咁累积咗一定嘅财富。咁呢个财富比咁今日讲嘅财富当然系细额好多啦，但系佢哋依然系喺度累积紧。咁而资产累积咧，必然会揾出路嘅。 即係話我哋點樣通過資產累積可以存落去啦。當然有投資嘅觀念，但係更加重要嘅係解決到一啲生活上嗰啲必須嘅需要。咁我諗住房係其中一個，既係有投資嘅功能啦，亦都有即係實質上解決一啲嘅居住問題需要嘅一個考慮。咁所以當時嘅人會認為，買一個房地產或者投資嘅房地產其實係好嘅，其實合理嘅。但係嗰個問題喺邊咧？就係、你都難去買到一個房地產嘅，即係以當時50年代嘅狀況，你可能要買一棟整棟嘅大廈，甚至乎你要買條街，甚至乎買笪地，係嘛？即係譬如如果你喺荃灣，你要自己買笪地翻嚟一齊起啊，或者點？咁你好難可以有一個小嘅工人可以做得到。咁所以你會發覺大家荷包嘅錢咧，同實質上你可以買嘅嘢之間咧，有一個巨大嘅鴻溝。依個鴻溝點樣解決呢？咁啊要問下卡文。 係啊，其實咧你講得非常之好嘅，就係話咧，即係戰後其實咧就好多難民嚟到，但係我哋不斷咁強調啦，啲難民一定係即係嗰啲好窮咧，攞住個包袱就喺國內走落嚟嘅人。其實有好多人咧係帶住好多嘅資金嚟嘅。咁啊呢啲人帶住資金嚟，當然佢就搞工廠啦，係發展工業啦。但係當佢個即係財產好似你咁講，累積到一個地步嘅時候咧，佢都要揾投資嘅方法。咁而地產市場咧，就喺嗰個五十年代嘅中期咧，就開始就吸引咗呢啲咁嘅投資者。嗱，點解會係五十年代中期咧？就可能係基於兩個好緊要嘅原因嘅。嗱，我哋之前講過戰後咧，其實有啲人就唔係即係好有能力，又或者唔係好敢咧立時喺戰後初期咧係投資喺香港嘅地產嗰度嘅。咁就算係啲房屋破壞咗，都未必肯重建嘅。咁但係咧，就正因為呢個原因咧，政府咧就喺1947年咧就頒布咗一個業主與租客條例，就即係我哋成日所講嘅即係租務管制。嗱，呢個租務管制咧，其實就想撳住啲租金，就等佢唔好飆得咁犀利啦。喺戰後，咁所以咧個租務管制咧就係話，如果你嗰等樓係喺戰前已經起好嘅話咧，咁你喺戰後咧你就要維持喺嗰個租金咧喺戰前嘅水平，去翻1941年嘅水平嚇。咁你就唔能夠咧就突然間咧大幅咁加租咧，令到嗰啲租客咧住唔起啦。咁但係咧呢個條例咧就好有趣嘅地方咧，就係佢只係應用喺咧戰前起嘅樓宇嘅。咁即係話咧，如果我戰後起嘅樓宇就唔受呢個租務管制啦。咁如果我將戰前起嘅樓拆咗去再起過咧，咁我變咗就我就可以即係租金唔再受到政府嘅規限啦。第二咧就係我哋兩集之前咧亦都講過嗰個密度嗰個調控，就係話咧1955年咧政府係修訂咗個建築條例，就容許啲樓咧再起高咗，甚至係即係起到一倍，即係以前嘅 double 雙倍咁高嘅。咁即係話如果我可以有等樓，我係重建嘅話咧，唔單止我租金唔再受到政府管制，而且我仲可以起高啲、起多啲嘅單位。咁啊呢個就對好多投資者嚟講咧，其實係好吸引嘅。 係啊，另外一個點解五十年代中後期出現嘅原因就係之前講嘅韩战嘅影响咧，其实一直延伸到去1954、1955年都差唔多完嘅。我哋话香港出口，即系我哋只系有出口数据啊。当时即系见到去到1958年咧，其实已经完全 cover 翻去到韩战爆发前嘅水平。咁去到1959年咧，已经超越噶啦。简单讲就系去到嗱，出口其实系你有嘢出口嘅反应嚟噶嘛，即系你有嘢制造啦，有出口啦嘅整体嘅反应。咁所以出口系代表住整个香港经济嘅繁荣嘅程度嘅，咁亦都代表住香港政府嘅信心，即系话咦，我出口搞掂咧，其实一条大嘅支柱咧，一条支撑咧就已经得到解决。咁另外就系话难民嘅持续涌入咧，带嚟大量嘅土地压力咧，其实令到即系好简单，其实令到无论系租务啦，或者系住房嘅市场系变得有利可图。即系所找有金钱嘅人咧，唔好以为佢几廿年前嘅人唔识得谂先啦，佢哋都系咁谂嘅，同而家今时今日一模一样，就系、是、咦，发觉原来即系租走出去已经系可以被动收入，已经系不得了。咁所以大家都会谂住，不如我哋即系起楼去放租啊，或者去做嗰啲嘅投资啊咁样。唔单止系人啦，政府都识买地啦，都觉得咦，房地产有利可图。咁所以喺咁嘅背景之下，五十年代后期一连串嘅移民啊、难民啊引起嘅呢啲嘅楼宇嘅压力咧，其实令到香港嘅楼宇系变得咦值得投资嘅一样嘢。 係啊，所以即係五十年代中期開始咧，就多咗好多咧華人嘅發展商咧係興起嘅。咁呢啲華人嘅發展商咧，佢哋可能原本咧根本就唔係即係做房地產生意嘅，可能佢原本係開工廠嘅，佢哋都會轉去都開多一飯啊，就投資房地產。咁啊，當時出現嘅。 咁而我哋頭先所講緊嘅咧，就唔係話政府佢哋去牽頭，譬如我哋之前講嘅一啲公共嘅房屋啦，即係佢哋一邊係做緊一啲措施啦。咁但係依家講緊嘅就係一啲嘅私人嘅企業或者嘅私人嘅發展商，佢哋希望去興建一啲嘅房屋去賺錢啦。可能就已經係過咗一開始我哋話啊戰後嘅時候啊啲建材好貴啊，又唔係好肯捨得投資啊嗰個時段啦。咁啊去到五十年代中期左右啦，咁就 就開始越嚟越多發展商去投入喺呢個房地產嘅市場。咁而頭先亦都講到，拆樓去重建可能可以有利可圖多啲，咁啊啲樓又可以起得高啲啊，咁又可以租嗰度又可以賺多啲，咁但係呢個都係講緊係一啲租務嘅方面，係咪喺買嗰方面依然係仲繼續發展落去咧？ 嗱，所以頭先我哋所講嘅就都係發展商嘅角度，咁我哋可以投資就賺多啲啦。咁但係問題係你都要有人買先得㗎嚇。係 啦。 咁其實所謂買，其實當時就冇買呢個概念嘅，其實根本就係一個租嘅概念嚟嘅。咁點解咧？就係頭先卓賢都有解釋過，你要咧買樓嘅門檻咧係好貴嘅，因為你其實就係買笪地，然後喺上邊起等樓，又或者你買樓嘅時候咧，其實係成等買嘅，人哋起好咗，你成等买咗佢落嚟。嗱，咁当时好多买楼嘅人系乜嘢咧？就系其实系咧海外华侨，佢嚟到香港投资，或者系佢因为其他原因，譬如佢可能东南亚有战事，咁佢嚟到香港，佢就成等楼买咗去，然后咧就收租，收租咁样赚钱嘅。 即系呢一个买楼嘅概念同我哋今日唔同嘅。首先我哋就要分清楚，我哋今日讲买楼，买楼其实系讲紧买一个单位。 系， 咁但系以前讲买楼系真系买成栋楼。 即系有啲香港故事就系，譬如啲走烂嚟咗嘅国民党老兵啊，揸住一批缅甸嘅黄金。都谂，喂，不如我哋去即系买笪地啊，即系咁。佢哋都有咁嘅谂法，亦都后悔错失咗呢个投资机会。即系当时嘅谂法就系咁，我要买一条街，又起一啲楼咁。而我哋话早期即系香港嗰啲嘅啲楼房都系一条街一条街咁样去做发展。咁呢啲都见到。咁普通人打份工点买条街呢即係好难㗎嘛。 係啊，咁所以即係所谓即係成为一个业主呢个諗法呢係当时真係係大部分人呢都係遥不可及 㗎。 咁直至呢即係咩情况呢就直至点解我哋而家可以买到一个小单位呢样嘢点解会出现呢呢一个諗法呢就真係完全呢改变咗即係香港地产市道嘅生态。就係话我哋而家喺50年代呢开始我哋可以买一个单位而唔係买晒成等楼啦。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徐仲文、曾卓贤、冯杰。 我哋可以買到一個小單位呢個諗法咧，點解會出現呢其實都係頭先所講，就係因為買樓嗰個門檻太高，咁大部分人根本就做唔到業主嘅。咁當大部分人都做唔到業主嘅時候，對於發展商或者投資者嚟講咧，其實佢就少咗好多 potential 嘅買家嚇。咁所以咧，佢哋就開始去諗咧，我哋可唔可以將我哋一等樓係咁貴？但係分拆出去，即係逐個逐個小單位去買出嚟咧。嗱，其實最初呢個先例咧，其實我哋喺幾集之前咧係有提過嘅，就係咧喺1947年咧，利希慎集團咧就喺興建森林大廈嘅時候咧，佢就諗咗係可唔可以咧將每一個單位咧賣俾小業主，就唔使成等樓賣出去。咁但係咧當時佢嗰個處理手法咧就同我哋今日咧買一個小單位就有啲唔同。佢嘅處理手法咧就係佢成立一間獨立嘅公司，呢間獨立公司咧就擁有咗呢個森林大廈嘅。咁如果你想喺森林大厦里边要一个单位咧，你就买呢间公司嘅股份。嗱，譬如咧，如果你买410股咧，你就可以有一个小单位啦。如果你买870股咧，你就可以有一个大单位啦。咁当时咧，佢就用呢个手法咧，去将啲单位咧系分咗俾唔同嘅业主嘅。 呢、這个其实同当时政府嘅規定有冇關嘅咧？即係其實分拆單位去賣呢件事係史無前例噶嘛？可能係 嗱喺當時嚟講咧，政府就未有呢個分拆單位嘅概念。 係咯， 但係喺政府嘅法例裏邊咧，係容許咗共同擁有物業嘅，即係話咧，譬如好似而家即係可能兩夫婦買一笪地嘅係可以噶嘛？你買一笪地起樓，又或者一間公司買一笪地起樓係可以嘅。咁所以政府嗰個制度裏邊，即係法例上咧，唔需要做好多嘢，即係根本可能唔需要有任何嘅改動咧，佢哋可以實施咗呢樣。就是说我成立了一间公司，现在一间公司是拥有这个地皮，只不过不同的股东它是被分派了去不同的单位。 同埋股份制的确是我们发觉，其实讲回19世纪早期香港都是发展，或者填海集资都是用股份制的。你今时今日上来都挺不可思议的，即我们现在出去填个海，我们不如一起就做个股份公司，大家一起集资股份。即当时的股份制是最容易令到投资者明白 系咩嚟嘅，只要我投资一嚿嘢，我就可以得到啲咩？咁其实反而如果首创分房去买嘅话，反而仲难理解添， 系 嘛？即系我只要买嘅一个股份就去做，咁所以就等于汽车产生嘅时候，就系话佢系一个用燃油嘅马车咁嘅意思，即系用一个简单嘅方法俾大家去做理解。咁咁样嘅讲法嚟讲都好合理。 所以最初期咧喺香港出现嘅，即系我哋可以买到小单位嘅方法咧，就系呢个股份制嘅方法啦。嗱，不过好快咧，即系喺50年代头咧，其实就已经有发展商咧系谂到咧，即系分层出售，即系真系将一个单位咧，即系拆开喺个契嗰度写明咁样卖出嚟嘅。咁啊，呢个分层出售嘅开始咧，其实边个发明嘅咧？其实喺香港咧，仲有唔同嘅讲法嘅。其实而家都唔系好清楚，即系我自己即系做呢个研究嘅时候，都用咗好多心力咧，想去揾究竟边个系第一个去做呢样嘢。嗱，最主要我哋睇到咧，好似有两个唔同嘅资料。嗱，第一个资料咧就系喺《工商日报》咧喺1957年有一篇报道，佢就回忆翻咧分层出售呢件事嘅时候咧，佢就话咧分层出售喺香港喺1951年开始，咁就由一间地产商咧叫协昌公司咧喺北角嗰度咧系即系第一个楼盘系用呢个分层出售嘅方法咧将啲单位咧卖俾小业主嘅。咁呢个系其中一份报道我哋睇到嘅。嗱，另一个资料咧就比较即系香港多啲人係認識嘅，就係、是、咧馮邦彦先生嘅《香港地產業百年》呢本書咧，佢就訪問咗一個地產商吳多泰，咁吳多泰自己回憶起嚟咧，吳多泰就話係自己發明嘅分層出售，咁就係當時佢喺山林道咧有兩個地盤，咁佢就去問政府，我可唔可以將個地盤咧嗰啲樓分開逐個小單位賣出去？而當時咧政府就回覆係可以嘅，咁於是佢就開始就喺呢個尖沙咀山林道呢個地盤咧係做咗呢件事。 吳多泰有冇講佢嗰個年份係咩？ 嗱，吳多泰喺本書裏面咧，佢就話自己係1948年， 再早少少， 再早少少嘅。但係咧，其實我都考證過一啲嘅資料嘅，咁我都睇翻個份契嘅，嗰份契咧就1952年。咁、哦、有可能我唔知吳多泰嗰、那個即係年份係記錯咗啊，定係1948年走去賣嘅時候搞得啲手續嚟都1952年啦。咁、所以究竟係1952年即係吳多泰呢個係最先嘅 case 啊，定係1951年喺協昌公司係最先嘅 case 啊？而家我都未能夠好清楚嘅其實。 咁但係呢一個講緊就係分層去出售一棟樓宇，咁可能講緊買嘅可能有5個人，咁佢就唔使買曬成棟大廈啦，可能5個人每人買一層，咁就一個5層樓嘅即係一個大廈就佢哋5個擁有啦，係咁嘅意思。 佢就喺個契嗰度咧寫明啊，我呢個物業，譬如某一個地段嘅某幾號嘅物業咧，而家就賣俾呢5個業主啦，每個業主係擁有1/5嘅物業咁樣。 咁但係喺呢個做法底下，即係我要買到1層樓，講緊可能入面都有唔少嘅單位喎，係咪咧？ 嗱，最早期譬如好似頭先講啦，唔多，但係喺三林道嗰個地盤咧，其實1等樓得5個單位，就幾乎咧就係即係其實等於每一個業主係擁有咗1層。咁所以佢就會寫明，呢個業主係擁有咗地下，呢個業主係擁有咗1樓、2樓、3樓、4樓，咁如此類推嘅。嗱，咁但係好似你咁講啦，其實買得起一層咧，都唔係真係普通星斗市民可能即係攞得到嘅呢個錢出嚟嘅。咁所以當時其實喺50、60年代咧，當時嘅華人發展商咧，其實就諗咗好多招數出嚟嘅。嗱，呢啲招數當然係為咗佢哋都可以賺錢啦，但係同時咧，亦都令到香港嘅市民咧係降低咗咧買樓嘅門檻嘅。最重要嘅一個招數咧，其實就係即係霍英東先生咧諗出嚟嘅，就係當時咧佢原本唔係一個地產商嚟嘅，但係佢50年代開始咧就開始即係決定投資地產業啦。咁啊，當時佢喺油麻地嘅公眾四方街咧，就向加道里家族咧買咗一笪好大笪嘅地嘅。咁而呢笪好大笪地上邊咧，佢就起咗100等呢啲即係4層高嘅樓嘅。咁啊，佢要賣出去嘅時候咧，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項目嚟噶嘛，咁要好多人先買得曬噶嘛。咁所以佢就有個諗法咧，就係話分期付款，係俾人分期付款去買 樓噶咯。 係啦，嗱咁譬如咧，即係你買呢個單位嘅時候，你唔使一次過俾曬所有錢，你可以分幾期去俾。嗱，但係呢個分期付款咧，就同我哋而家個諗法咧有兩個大嘅分別。 第一 個 分銀行按揭 嘅係啦，第一個分別咧就係佢係分期付款俾地產商嘅，即係俾嚇俾阿霍英東先生，就唔係俾銀行嘅。第二咧，其實佢就唔係做緊而家我哋成日講嘅20-30年嘅分期嘅，佢講緊嘅可能係2年嘅。咁呢2年咧，其實咧就係嗰個即係物業嘅建築期。即係話咧，我有咗呢個物業嘅諗法，喺去落成之前嘅嗰2年咧，你可以分期咁俾呢嚿錢。 我都買樓花㗎咯。 係啦，咁所以其實咧，佢變相咧，佢就發明咗買樓花呢樣嘢啦。 分期付款都係即係同期佢發明買啦，即係分期付款嚟買樓呢件事。 係啦，係啦。 其實50年代嗰個氣氛咧，分期付款真係好常見，好常見，真係。 同市民息息相关嘅分期付款咧，就系、是、月饼会。当时五十年代咧，即系任何人都会供一份月饼会嘅，即系老一辈听众一定知嘅。喺中秋节送月饼俾人，其实曾经系一个必须要做嘅礼仪嚟嘅，可能同过年派利是同级。咁但系月饼本身好贵嘅，因为佢要莲蓉啦，做得好精美啦，咁有个盒啦，咁嗰样嘢本身喺五十年代本身就系一个好高价钱嘅礼物，咁所以大家当时咧就会供月饼会，然后就到中秋嘅时候咧就可以有月饼，咁譬如几盒、四盒、八盒、十二盒咁一 set 嘅，咁然后就可以派俾你嘅朋友。咁我哋话供月饼会呢样嘢本身咧，都曾经系香港市民一个重担嚟嘅。譬如五十年代有啲电影，譬如中秋月，朱石良中秋月都有讲啊，供月饼会都好痛。苦啊，好辛苦先至送到个月饼俾啲朋友啊，即系咁。咁亦都代表住，即系当时大家会认为，其实分期付款咧，反而系即系民生困苦嘅时候一个可以达到自己目标嘅一个好方法。 系啊，所以其实即系地产商发明咗呢啲咁样嘅方法咧，其实先慢慢引致到即系可能银行开始去参与提供贷款。咁而贷款咧，而家就即系越搞越长吓，咁样啊。 咁而我哋頭先咧提到好多就係喺呢個私人嘅房地產市場嘅發展啦，喺呢個階段咧都仲係好多唔同嘅私人嘅樓宇嘅建成。咁但係去到後期咧，我哋就知道咧有更加多嘅大型嘅項目咧，甚至係成個大型嘅私人嘅屋邨咧，亦都會將會建成嘅。亦都可能喺今日大家會唔會都仍然係覺得啊係一個好理想嘅住屋嘅環境咧？咁究竟喺邊一度咧？或者究竟個情況係點樣咧？嗱，下一我哋再同大家继续去倾一倾啊！ 艺我嘅古城，倾佢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兴衰嘅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继续我哋今晚嘅建筑二嘅时间啦，咁我哋咧同大家讲紧就系香港人嘅置业嘅问题，可能大家咧都呢段时间或者一直以嚟都喺度谂紧啊买楼嘅嘢。咁而咧，我哋所講嘅買樓咧，其實就係講緊去翻到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嘅時候咧，啊香港人嗰陣時買樓嘅情況又係點樣咧嚇？咁我哋都講到個背景咧，就係喺當時咧，就其實嗰個戰後嘅經濟開始已經係發展起嚟啦。咁而一堆嘅香港人，可能佢哋已經累積到一定嘅財富啦。咁佢哋就啊唔一定係本身好有錢啦，又或者係帶咗好多資金嚟嘅，反而係可能係喺呢度啊繼續揾食啦，賺錢。慢慢累积到一定的财富的时候，开始呢都会想去改善自己的居住的环境。咁买楼呢变成一种可能是他们的一种出路或者一种的想法。咁上一节的时候呢，我们都提到其实已经有发展商呢开始投资，又或者呢想了不同的方法等呢香港的市民，尤其是一班都收入不错的，可能是一些中产的阶级啦，可以给他们去买楼，去有一个自己的单位。咁但係后来呢发展落去呢，开始有一啲更加可以话係当时嚟讲好新颖嘅諗法呢，咁就令到成个居住或者係房屋嘅供应呢有一啲嘅新嘅面目出咗嚟。 係呀，其实呢即係如果我哋睇返香港嗰个住宅嘅建筑呢嘅发展呢，其实呢好紧要嘅一个项目呢就係呢六十年代尾呢美孚新村嗰个发展。嗱，点解佢係好紧要呢？有好多个原因嘅。嗱，第一呢，其实我哋諗返呢私人楼个设计。其实我哋成日都讲话所谓私人楼，其实早期嘅私人楼咧，其实真系啲唐楼，咁好多时咧都系一梯两伙嘅。嗱，咁点解会系一梯两伙咧？即使你买笪地，嗰笪地可能好大咧，嗰个发展商咧都会将笪地咧斩 开咗做一份好细嘅地块嘅，然后咧喺上面咧就起一个一梯两伙嘅形式，可能四五层楼嘅唐楼嘅。嗱，点解会咁做咧？就系话，如果你成个好大嘅地块，将佢变成一等，即系得一等楼嘅话咧，咁即系话你入边你一定有一条好长嘅走廊， 系 咁啊就唔系好实用。如果你一条好长嘅走廊吓，唔系好实用啊，咁因为你走廊嘅面积就占得太多啦。咁所以如果我哋将个地块斩细，然后只系用一条好细嘅楼梯，一梯两伙咧，系其实系最实用嘅，或者系最赚得最多嘅方法嘅。咁所以我哋喺九龙区啊，或者湾仔啊，见到好多啲唐楼咧，其实都系以咁嘅形式去发展嘅。咁但系呢样嘢咧，就喺1955年咧，香港即系政府修订咗个建筑条例之后咧，咁我哋都讲过啦，就系放宽咗个楼宇嘅高度。嗱，当佢起得高嘅时候咧，就将咧私人楼嘅发展咧，就转咗做一个大厦嘅形式啊，就唔再系以前嗰啲即系四五层楼高一梯两伙嘅形式啦。嗱，当你转到咁高嘅时候咧，即系如果你再上高啲，你可能要俾 lift 噶咯。嗱，俾 lift 嘅时候咧，咁如果仲系一梯两伙，就变得好唔实际啦。咁你咪要好多部 lift 咯。咁啊，于是佢就会采取一个大厦嘅形式。咁所以你就会见到可能一个大厦，咁然后可能有 lift 有楼梯，但系有条长走廊嘅，就走翻去长走廊嗰个做法啊。嗱，咁我哋见到即系可能五六十年代咧，好多嘅楼咧都会系咁嘅样嘅。嗱，咁佢哋嘅做法咧，即系冇一个整体咧，可能系对社区嘅规划呢个概念嘅。嗱，譬如我哋大家都好熟悉嘅一个例子咧，就系佐敦嘅文华新村啊。咁其实你见到成个项目嘅发展其实好大嘅，好多等楼嘅，但系佢其实就冇乜一个特别嘅规划嘅，佢只系即系喺地块里边尽量起到最高、最大、最多单位啊，咁样就组成咗嘅。咁啊，呢个概念咧系几时开始咧，即系改变咧？其实咧就系美孚新村嘅出现。 美孚新村就嗱，睇翻啲资料就喺1963年咧就开始构思噶啦。咁而咧，当时我谂对象都系一班我哋所讲嘅中产嘅人士啦，系咪？ 即系佢原本嗱，大家可能如果对历史熟悉少少嘅，都会知道美孚其实系间油公司嚟嘅。美孚新村嗰个地盘咧，其实以前咧就系油库嚟嘅。嗱，咁点解佢无端端咧一间油公司会走去发展地产项目咧？其实就系1963年嘅时候咧，佢同政府咧就达成咗一个换地嘅协议。咁政府其实系想佢哋咧将油库搬去青衣。咁原因咧就系我哋前几集都解释过，其实喺政府嘅角度咧，以前嘅市區範圍咧，其實就係九龍。不過九龍唔夠大嘅時候咧，就再發大啲，變咗新九龍。咁啊，而家連新九龍都唔夠大啦。咁所以佢希望咧，就再揾多啲嘅地去發展呢個市區。咁而美孚當時咧，就正正係即係啱啱九龍嘅邊皮，係一個合適嘅地方嚟嘅，荔枝角嗰度。 同埋我哋下个礼拜慢慢都会讲越嚟越近嘅发展，其实再远啲或者偏远啲嘅地方，即系譬如荃湾嘅地方，其实喺同期已经慢慢开始到发展。咁所以调翻转嚟讲，喺荔枝角嘅位置，但系咁嘅大嘅空地咧，亦都变得咧渐渐咧就有吸引力起上嚟。咁成个九龙嗰个嘅面貌啊，种种工业嘅发展咧，都话俾我哋知，咦，九龙应该唔再系以前咁系一啲哇重工业嘅用地，而应该转变成为热制造业、轻工业同埋劳动密集嘅人嘅结果。咁所以种种嘅土地嘅利用。变化咧，就喺呢个时候就出现咗。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当时咧，政府其实系主动咧，系鼓励咧美孚呢间油公司咧去发展呢个住屋嘅项目嘅。咁而嗰个地盘咧就真系好大嘅，即系而家大家都知道吓，咁系好大嘅一个地盘咧，只有即系一啲工业用地搬迁咧，先至能够咧喺接近市区咧，即系揾到一个咁大嘅地盘，又唔使再填海嘅地盘咯。 咁但系呢一个嘅地理嘅位置，可能比起我哋所想嘅市区都有一啲嘅距离噶嘛。 系啊。当时系有啲嘅距离嘅，咁所以咧，当日咧，当佢哋有公司发展呢个项目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就有带出一个新嘅谂法，咁佢就带出一个叫做 community planning 嘅谂法，就即系话一个社区规划嘅谂法，就系将呢个咧唔单止一个地产项目，而系当佢系一个新嘅社区点样去发展。嗱，正因为佢个位置咧系比较偏远，咁所以咧佢其中一个比较重要嘅嘢咧就系、发展个交通，就系、话我哋点样将美孚咧连翻去其他嘅地方。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记忆嘅话咧，其实当时美孚咧系有码头嘅，码头咧啲船咧就直接出翻去中环咧等啲人翻工嘅。而且咧美孚嘅正正中心咧就有个巴士总站。咁所以咧当佢哋谂呢个所谓嘅即系 community planning 一个社区规划嘅概念，其实系一个美国带过嚟嘅概念嘅时候咧，佢哋就先系想处理咗交通嘅问题。第二咧就系佢哋嘅谂法咧就系、话交通边个需要翻工咧？咁以前 喺當時嘅社會都係一家之主，係個男士係爸爸咁要翻工啦。咁其他啲家庭主婦啊、啲細佬啊咁咧，佢哋就希望咧佢可以咧即係唔使成日咧就出翻市區，而係咧係所有嘅嘢咧都可以喺嗰個社區裏邊咧自己搞掂。咁所以咧當時佢帶出一啲新嘅概念嘅，就話喺嗰個住宅區裏邊，我哋係有埋學校。我哋係有埋商場，甚至係有戲院嘅當時，咁啊令到咧，其實你嘅生活上嘅各樣嘅所需咧，都可以喺即係呢一個社區裏邊解決，就唔需要成日咧出翻去市區嘅。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廣闊聆天嘅人類足跡，感受超出詩意畫意嘅鋭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同埋我哋就算建依家嗰个美孚新村，应该其实嗰个样貌同初时嗰个设计系冇乜大分别。 冇乜大分别㗎。 係啦。咁而我哋见到即係喺嗰个平台啦，大家可能都好有印象，就係依家可能见到好多小朋友喺上面玩啊，咁就係一个嘅休憩嘅空间俾上面嘅居民啦。咁同埋就我哋见到其实附近仲有埋个巴士总站添。咁可能我諗都系之后慢慢发展落嚟成为成个呢个美孚新村嘅配套。 係啊，其实呢你指出呢美孚一个咧好大嘅建筑特色就系嗰个平台啊。美孚算系咧好早期咧香港咧开始有一个平台呢个概念嘅。其实我哋之前嗰两集咧解释嗰个建筑密度都曾经讲过，就系话咧即系六二年。喺改咗建築條例嘅時候咧，咁就開始引入咗呢個地積比啦，同埋嗰個上蓋面積比率嘅。咁美孚都係早期咧要跟呢個新例去起出嚟嘅。咁呢個新例我哋上次解釋過，就係話佢最低嗰15米咧，其實如果你係唔係住宅用途嘅話咧，你可以起大啲嘅，係超過咗呢個即係上蓋百分比 side coverage 嘅。咁美孚就係即係最早期嘅一啲嘅項目咧，係跟呢個諗法嘅。而當時咧，佢係即係將呢個平台咧作為佢買樓嘅一個賣點嘅嚇。咁佢买楼嘅时候，直情系咁样讲嘅，就话咧，你哋而家嘅小朋友咧，就唔需要担心咧喺街玩咧，俾车撞啦。因为咧，佢可以喺平台嗰度玩，平台就系一个公园嚟嘅。而美孚咧，佢又即系分咗八期发展，每一期咧有自己嘅平台，但系每嗰个平台咧系连埋一齐嘅。咁所以佢当时嘅宣传咧就话，你可以喺第一期嘅平台咧一路行到去成个美孚最尽嘅另一个地方，都唔使落地下嘅。 嗱，呢个平台咧，一点作为楼宇嘅宣传咧，可以去到80年代尾90咧都仲讲紧嘅。因为我自己细个长成嘅住嘅屋苑咧，其实都系标榜咧，你喺平台度咧有啲嘅儿童玩乐设施啦，同埋咧大家可以喺嗰度玩。因为传统嘅华人嘅社区咧，好多楼宇嘅铺头咧，其实就喺街度玩咧，其实有好多危险。咁所以如果摆咗嗰个 community 上咗个平台嘅话咧，其实系适应到华人嗰个需求，就系、是、啊，又包小朋友咪掉佢落去俾佢哋自己落去跑，咁又放心啊，唔会俾车撞，唔会俾拐子佬拐。咁其实呢一样嘢本身咧，真系相当有吸引力。而我年轻嘅时候咧，我嘅父母亦都系俾呢啲所吸引。 系啊，其实有好多建筑师咧，而家睇翻咧美孚咧，都会觉得啊，当时设计美孚嘅人咧嘅前辈咧，系咪受到咧呢个勒格布什啊？科比爾嘅影響，因為咧就科比爾咧就好強調咧喺規劃上面成日都強調咧人車分流呢個概念嘅。咁而家美孚就真係做緊呢樣嘢啦，就是、地下理論上咧你係唔需要落去，你都可以行曬成個屋苑嘅。嗱，而且咧佢你見咧買樓嘅時候咧都強調啊小朋友玩嘅地方，因為咧當時嘅其實佢哋嘅主要想吸引嘅買家咧就係、是、一啲咧即係新家庭。即係啱啱咧結婚生咗小朋友嘅家庭，希望咧佢哋唔介意咧搬去當時相對比較偏遠嘅荔枝角呢一個地方嘅。咁當時咧好多人都認為咧，即係美孚新村咧就標誌住咧即係香港一個中產階層係當時嘅建立嘅。嗱，咁點解咧？就係話一啲啱啱結咗婚生咗小朋友嘅家庭咧，而家咧都可以，因為美孚比較偏遠，所以價錢亦都相對平少少咯，咁亦都可以咧開始即係成立家庭，然後買樓嚇。咁中文大學當時咧其實做咗一啲調查嘅，就係話咧當時買樓嘅美孚嘅人士係一啲咩人咧？買樓嘅人咧，佢話男女比例各半，咁所以咧就好相信佢哋可能係兩公婆啦嚇。男女比例各半。第二咧就係低過25歲嘅人口好多，咁即係好多小朋友啦。第三咧其實咧佢就話係80%咧係華人嚟嘅，嗰80%嘅華人裏邊咧。50%咧就係話係香港人、澳門人或者係廣東人，30%咧就係中國其他外籍嘅人士。咁即係話其實呢個社區咧，其實係一個新興中產本地華人嘅社區嚟嘅。 同埋咧，即係有一點好有趣嘅就係、是。 嗱，美孚新村而家我哋觉得哇，好靓嘅，好好嘅一个社区，好好嘅地方啊。但系其实如果我哋睇翻即系当时整个荔枝角嘅规划咧，其实嗰度都系摆嗰啲咩厌恶性啊、重工业啊、污染废料啊、 麻疹医院啊， 系啦，即系嗰啲嘢嘅地方。你谂下。即嗱，如果你用發展商嘅角度，我哋可以將一個咁樣嘅一個位置，本來一個油庫偏遠而擺咗咁多厭惡性嘅地方，一轉移成為一個即係新興年輕人都會向往，代表住某一種社會階級或者 social status 嘅一個地方，咁其實都係一個好成功嘅，因為規劃而誕生嘅一個即係住屋嘅地方。 其實佢仲有兩個即係社會嘅意義嘅，因為咧即係六十年代咧，其實即係我哋之前講到五十年代地產咧就發展得好蓬勃啦，但係咧去到六十年代咧，其實地產咧係開始有個低潮嘅。嗱、 嗯， 原因係香港當時經濟有低迷啦，亦都出現過啲銀行擠提嘅事件，咁所以其實好多人咧都唔敢去投資嘅。咁而美孚一個咁大嘅項目，係一個外資嘅油公司係肯投資。香港嗱，当时佢落成嘅时候，佢有99等楼嘅吓，依家都系喺呢个数目啦，应该。咁99等楼咧，系当时全世界最大嘅私人投资项目。呢、這个项目咧，亦都系美国公司喺亚洲嘅投资里边最大嘅，即系讲紧钱啊，最大嘅一个项目嚟嘅。咁亦都标志住佢哋系对香港嘅经济系有信心嘅。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其實咧美孚嘅第一期咧就係68年落成嘅，咁佢當時買樓都買得好好，咁但係68年如果大家知道咧，就係話啱啱咧其實67年就發生咗暴動，咁、 嗯、 暴動咧係好衝擊住大家對於香港人嘅身份啊，或者係可能有啲人對政府嘅不滿啊各樣嘢，咁但係咧如果咁多人肯誒將佢決定係買樓係即係其實買樓係代表你喺呢個地方係落地生根噶嘛，咁所以亦都代表住有好多人其實都對香港係好有信心嘅當時。 咁我哋就睇到成个嘅美孚新村个构思啦，即係按住呢个综合发展咁样嘅规划啦，咁就将成个屋苑就设计得好好啦。咁而喺室内嘅环境，即係头先我哋都有讲到啊，一般嗰啲早期少少嘅洋楼啊、走廊啊嗰啲，咁但係去到美孚新村有冇一啲嘅新嘅设计呢？ 嗱，美孚新村呢，佢就每一期咁都有一个大嘅平台啦，平台上面嘅住宅楼呢，佢都系采取一个即係十字形嘅一个平面图。咁十字型嘅住宅其实而家我哋就好普遍啦，但系当时咧其实系算系一个早期嘅发明嚟嘅。嗱，虽然佢唔系第一个喺香港用呢个十字型，或者当时其实叫风车型嘅设计嘅。嗱，点解当时嘅建筑师会采取一个即系十字型嘅设计咧？咁其实第一就系话佢系最 efficient、最实用嘅一个平面图。咁佢可以咧减少咗我哋头先所讲一条长走廊嘅方式。咁佢系十字型嘅话咧，就系每一个十字里边每一条柄咧，就系有两个单位咁啊，一梯咧就变咗八伙。好啦，咁你嘅 lift 同埋你嘅楼梯就喺晒个八伙里边嘅中间，咁、 嗯、 你个通道咧就可以缩到好细啦，走廊可以缩到好细。 就用埋嗰种搭层嘅楼梯两只，佢摆埋中间一个位，前面就系 lift 槽，系啦，咁就齐晒喺中间。 系啦，除咗实用之外咧，第二个原因咧就系话一个十字型嘅设计咧，系令到个单位咧采光同埋通风系最好嘅。嗯吓，采光同通风最好，因为佢唔需要咧有以前旧嘅洋楼个问题。旧嘅洋楼就系话佢通常系长方形啦，或者一面向街啦，以至咧如果你个平面好深嘅话咧，入边咧个通风同埋阳光都系差嘅。但系一个十字形嘅设计咧，嗰个单位就唔需要做到好深啦。咁而且咧，即系你见十字形嘅设计，就好多地方都可以开到窗， 可能有两面甚至三面开到窗都仲得。 系啊系啊， 基本上每一间房都开到一面窗或者两面窗。 系啦，咁所以咧佢呢个做法咧，就当时就其实带咗好大嘅影响嘅，就系、是、你。見到咧，而家我哋嘅住宅樓嘅設計咧，其實都好有美孚新村嗰個影子嘅。 係啊，同埋十字形，如果計窗嘅話咧，佢可以做到對流窗。即係如果大家住屋，你明啊、嗯，即係啲一窗咧有對流咧，你成間屋咧就會好通爽噶啦。咁亦啲當時都係賣點嚟噶。你啲窗啊，好光猛喎，好好通風喎，即係咁。 係啊。嗱喺美孚即係呢個例子就係即係相對非常成功嘅例子，因為咧佢有一個好大嘅地盤啦，有99等樓啦，其實當時係住咗80,000人嘅。對政府嚟講呢個係一個好成功嘅項目，因為佢可以一次過咧令到80,000人有居所。咁喺呢個項目之後咧，其實你會見到好多嘅項目咧，佢個發展嘅模式同美孚咧好類似嘅，例如黃埔花園啦、太古城啦、匯景花園啦呢啲咧，都同美孚嘅做法好似嘅。嗱，第一咧就係佢哋咧全部咧都係原本係一啲工業用地嘅，譬如黄埔咧，原本就系黄埔船澳啦；太古城喺原本咧就系即系太古船澳，呢啲都系咧即系好近市区嘅一啲工业用地。因为搬走咗之后咧，我哋突然间有一大笪好大笪嘅地可以咧俾你去发展，而佢哋都发展咗住宅项目，咁啊好似即系美孚咁啦，有平台，有十字型嘅大厦，同埋用一个即系 community planning 一个社区规划嘅形式咧咁样去发展。 咁我哋讲咗咁耐美孚新村啦，讲到即系楼宇置业，咁我哋嚟紧呢个时间，我哋又倾下即系香港嘅一啲同楼宇啊规划有关嘅问题，好嘛，嘉文？ 系啊系啊，其实咧，我哋今日成集咧都围绕咗一个主题嘅，个主题就系话咧，其实要买楼咧呢个谂法，或者买得到楼呢个谂法咧，其实唔系一个好源远流长嘅谂法嚟嘅。 即系唔系由盘古初开，大家已经谂买楼啦，慢慢去发展 develop 嚟。 系啊，其实喺一个战后，即系如果你睇翻战后，即系讲紧我哋可能讲紧六七十年先至有嘅谂法。咁其实呢个谂法就变咗同咧一般人成日都讲，哎呀，我哋系中国人，我哋梗系要买楼啦，我哋中国人梗系买砖头好啲啦，而家一定要有间屋啦，嗱呢个谂法其实就唔系好正确噶，因为你谂翻咧，其实即系我哋祖父母嗰一代，喺佢哋可能住木屋嗰一代咧，其实佢哋从来冇谂过自己一生人可以买得到楼。因为买楼个门槛实在太贵嘛，喺当时。即系话咧，喺呢几十年咧，其实系做咗好多嘅嘢，无论系政府，无论系发展商，做咗好多嘅嘢咧，先至令到我哋有呢个概念，系第一令到我哋真系买得到楼啦。第二就系有一个概念，系令到我哋咧觉得，哎，我哋系好需要买楼。 呢个系嗱，盘古初开嗰阵讲紧，即系可能喺城市入面呢、這个观念冇咁发达嗰阵啊，我哋早几集都有讲过啦。喺个地方嗰笪地冇人嘅，我咪自己上面起楼咯，即系起间屋啦，咁起完间屋嘅，我咪喺入面住咯，咁就系我噶啦，系咪？咁但系喺呢个城市入面啊，好似当有呢个所谓地权嘅概念底下啦，咁我哋都仲要喺呢个城市入面居住，就要谂方法噶啦。咁啊，除咗话租同埋买或者霸之外，都仲有冇其他方法咧？真系 嗱，其实你会睇翻嗱，点解租楼唔得咧？咁嗱，系好多外国咧，其实租楼嘅比率咧系比买楼咧都系高嘅，特别系吓，特别欧洲嗰边啊。咁同美国就唔同嘅，美国就真系一个买楼为主嘅一个市场嚟嘅。咁变咗咧，其实租咧系可以解决到你嘅住屋需要嘅，只不过系我哋觉得租唔抵，因为咧而家喺香港嘅租咧系好贵嘅。我哋睇翻欧洲，即系点解租系主流咧？可能第一佢嘅租唔系真系咁贵，第二就系佢可能系有啲地方系真系实行咗租务管制嘅， 德国咯， 系啦。咁喺香港咧，就系因为个租咧都系好贵，咁渐渐咧你就开始觉得系唔抵咯，系嘛？ 系咯，因为如果我哋计翻啊，供楼又系咁多钱，租楼又系咁多钱。咁梗係供啦，係咪先？供完就自己㗎嘛。 佢可能佢個想象就係、是、香港樓宇市場可以做買賣嘅，而家買賣蓬勃嘅。咁買賣有蓬勃，成交蓬勃呢，你就好容易脫手。咁嗰樣嘢就會好容易成為資產嘅一部分。 係。 咁但係如果你喺歐洲，你要買樓買一座樓，第一你可能買個 house 啦，你主要面對嘅困難可能係即係個維修嘅成本好高。咁同埋呢，因为住屋都好分散，你嗰个社区或者你身处嗰个大嘅 set 入面，啲人会买你个楼宇嘅动机其实好薄弱。咁、你唔系咁容易脱手，咁代表住嗰样嘢就系你可能佢系你即系要烦恼嘅一样嘢，佢就唔变咗成为你嘅好容易可以脱手嘅资产。咁呢个嘅观念嘅唔同，咁演变就好大啦。咁来来去去都系嗰句啦，即系香港系世界首屈一指人口密度最高嘅城市，咁自然咧，因为咁只要人够多咧，啲楼咧就自然变成一个好容易可以做买卖嘅一个东西。咁而你谂下香港楼宇买卖之方便咧，亦都系世界上即系可以即系首屈一指嘅，即系非常不得了，方便到不得了，几乎喺除咗印花税之外，其实冇咩真系你要处理嘅困难同麻烦事。咁代表啲咩咧？就系佢系资产，所以呢一样嘢就同其他地方会有啲唔同。 系咁，所以即系我哋讲买楼嘅时候咧，就其实根本而家就似乎唔系讲紧一个住房嘅需要，而系讲紧咧一个资产增值嘅可能性。就系话咧，好多未买楼嘅人咧，其实佢担心嘅嘢系乜嘢？就系担心我冇可能有一个资产增值喺度。即系你见到其他买咗楼嘅人系好快，喺佢个楼价就升咗好多啦。咁如果你一直都唔买楼嘅时候，你就冇咗呢个阶梯去做呢个资产增值。即系其实我谂系好多人其实系担心呢样嘢。第二担心嘅嘢就系话楼价越嚟越贵，你今日唔买，你听日买唔到咁。我谂系呢啲嘅担心。 呢一个嘅概念，我哋头先就系讲，其实系唔系必须噶嘛？即系买楼唔系一个必需品嚟噶嘛？我以为系，只系一个可能系成个环境底下营造出嚟嘅一种嘅气氛啊！大家都觉得啊，买楼系好紧要嘅吓、啊，如果唔系就错过咗好多嘢啦，等等，或者系会甚至系蚀咗你租楼嘅钱啊！咁即系呢一个系一种即系氛围影响底下，等大家衍生出嚟嘅一种谂法啊嘛。 系啊系啊，咁所以其实我成日都觉得，我哋有可能系要分翻清楚呢、這个究竟系一个住房需要啊， 定係一個投資嘅需要嚟嘅。如果我哋要求政府去幫手，其實我哋要求政府出手係解決緊一個住房需要嘅問題啊，定係政府解決緊即係大家都想資產增值呢個問題？嗱，譬如有啲地方咧，佢哋都會有出售嘅公共房屋嘅，或者即係好似而家我哋居屋呢個概念嘅。但有啲地方佢即係俾你買居屋嘅時候咧，佢唔俾你喺個居屋裏邊獲利嘅。即係話佢俾你有個居所平價買俾你，但係唔俾你再轉手出去。嗱，有少少似而家香港個補地價個概念，但係佢哋可能嚴格好多，咁就杜絕咗，即係將住房需要同埋投資需要咧分開咗。 咁但係今日我哋喺香港好似呢兩樣嘢都好難去即係一下子分翻開啊。咁啊，所以就啊睇下之後啊會唔會有一啲其他嘅一啲嘅諗法啊？可能成個社會嘅氛圍又會唔同咗啊？會唔會覺得可能租樓仲抵過買樓咧？真係唔知道啊！咁呢個等翻之後發展係點啊？拭目以待啦。好啦，今晚我哋節目嘅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咧下一個禮拜咧繼續會同大家講下咧香港嘅城市嘅發展嘅。下個星期一晚啊，9:00-10:00，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二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建筑二，徐仲文、曾卓贤、冯杰主持，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